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里的人受控制程度远远超过我的想象，我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催眠术，能催眠一个两个就算了，还能在这么长时间内让几十甚至上百人受到影响，这人明明已经远离姓何的了，却还会突然发作。 来不及细想了，我们现在先找路出去再说，江河在外面估计等急了，既然这人刚才说前面有路，我们就再往前探探。 林叔起身，没等另外两人说话，直接就提着煤油灯当先一步走了。岳定堂回身望去，水潭淹在茫茫黑暗之中，半点不显露痕迹。他总觉得有些奇怪，就算这里有条巨蛇，难道那位真正的会手就真的撒手不管了？ 岳先生，林先生走快了，我们快追上他。 杨春和小声催促，岳定堂闻言回头，林叔早就走得不见人影了。林叔一直听见前面有动静，若有似无，隐隐约约，像有人在拉二胡，又像是有人在哭泣，仿佛还有香气，说不清具体是什么味道，香甜柔软，似刚出炉的面包，又像女人身上的香水，难以言喻，无法描述。他循声快步往前走，煤油灯在手里一晃一晃，留下周身的小撮明亮。越是往前，香气越来越浓郁，前面也陡然有了光，拐角后面隐藏着明亮的世界。林叔毫不犹豫走过拐角，是一个仓库，很宽敞，但人工痕迹明显，比起前面的半人工洞窟，这里更像是特意修筑的地下工事。两边都有铁架子，上面陈列大大小小的箱子，中间留出走道，四周还点了灯，一排排走过去，就像在逛图书馆。箱子上有封条，上面还写了时间。林叔仔细一瞧，有些是民国，有些竟然是宣统或光绪多少年的。他想撬开箱子，可惜手头没有工具，只得先作罢。林叔走得很慢，这地方异常古怪，也不知会隐藏什么危险。青龙会的人就此把他们放心丢在这里了吗？那会首狡兔三窟还让人来假扮自己，可见一定有什么后手，是笃定他们逃不出此地的。但林叔一会儿又想，会不会是他们太高估敌人了？毕竟刚才冥婚会场逃出去的人不少，为了抓分散各处的人，青龙会也得派出不少的人手，未必就有余力顾得上他们这边。若是再有人也依法炮制捣乱一番，那青龙会此刻必定焦头烂额。如是想法纷乱，慢慢走过一排排架子，林叔看见了一个个玻璃罐子，约莫能抱在怀里的大小，里面灌满液体，微光下泛着黄色，还有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珠子。林叔莫名觉得那些珠子颜色诱人，不由走近端详，却忽然吓了一跳，那些珠子竟是一颗颗眼球，泡得泛白，晶体粘连，所谓光泽不过是借着光和水投射出来的。那些眼珠子已经不知道是泡了多久，一颗颗僵硬中透着诡异，满腔怨愤不甘都停留在眼珠从身体里被剥离出来的那一刻，所有灵魂深处的精气神都凝聚在这一颗小小的眼球上。林叔看得几近失神，忘了恐惧，他仿佛透过这些眼球能看见死者生前的惶恐激动不安，看见他们所有爱恨情仇求而不得的憾恨，看见他们被杀之前鲜血淋漓大喊大叫的痛苦。这些情绪映射在他身上，好似身体也多出了一道道伤痕，开始刺痛起来。罐子里也不唯独全是眼球，还有半截胳膊，一只手掌，甚至还有舌头，各种颜色形状的舌头。 有眼珠子在前边，这些部位器官看习惯倒也让人有些麻木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那贾慧手没说错，姓何的花白头发的确才是真正的青龙会会手，因为这些东西与他前面所表现出来的嗜好相符合，并且也只有会手才能用这么大一个空间来专门储藏自己变态的嗜好。香味却更浓了，角落里传来动静，离得越近，林叔就听得越清楚。他发现那个声音并不是什么二胡，而是有人在咀嚼吞咽时发出的动静。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人在吃东西，而且还会有这样的香气？林叔皱起眉头，不由回头看一眼。仓库外头黑漆漆的，老岳和杨春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一个都没出现。他等不及了，直接往声源处走去。前面的灯减少了许多，光线更暗了，空出角落一大片黑暗。林叔提着煤油灯走近，角落里隐约有个人，蜷缩面朝墙壁，但从身形上看，应该是个女人。 谁？转过身来，别动。 林叔手里的枪在刚才跟水蛇搏斗的时候丢了，现在赤手空拳，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，自然不敢太过靠近。但那人听而不闻，继续背对着林叔，肩膀一耸一耸，像在吃东西。在这种地方吃东西，林叔毛骨悚然，却又万分好奇。他越来越想知道此人为什么会在这里。心念转动，他上前几步，猛地一按一抓，揪住对方肩膀，将整个人掀过来。隐藏在黑暗中的脸露出了半张，熟悉而又陌生，却让人轰的一下寒毛直竖，竟然是冯三小姐。 你没死？ 连林叔这样胆大包天的人也禁不住失声喊道。冯三小姐抬头看他一眼，又低头啃手里的猪蹄。 你是谁？ 我是我姓林，是来救你的人。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 我被抓进来之后，瞅见机会就跑，一路跑到这里来，就找不到出路了。回去又有那蛇怪，我不敢回去，只好被困着。 那正好，我们现在来救你了。你熟悉这里的地形吗？那边有扇门，后边是通往哪里？打不开吗？ 我打开过，后边就是死路，这里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回头路。 别说那么多了，你先跟我走，我们去找老岳，与他们会合了再说。 林叔见不得冯三小姐如此磨磨蹭蹭，当下就伸手去拉她。一靠近才发现她手里啃的不是猪蹄，而是人的胳膊。手一抖，她不由自主把人松开。冯三小姐见林叔甚至还后退了两步，居然停下咀嚼吃肉的动作，将胳膊递过来。 你别怕，尝尝，还挺好吃的。这里没东西吃，你迟早也会饿，不如先吃饱了才有力气跑出去。 林叔居然还觉得他说的有几分道理，主要是林叔的确也饿了，而冯三小姐手里的那条胳膊也越来越散发浓郁香味。他注视半晌，鬼使神差的伸出手接过。 你尝尝，尝尝就知道了。我不会骗你的，我吃过了。 女生温柔的蛊惑不断挑动林叔的心弦，她慢慢举起这条僵硬不腐的胳膊，张开嘴。 你在做什么？ 肩膀被重重拍了一下，林叔猛地回头，岳定堂正皱着眉头，表情莫名地看着林叔。 冯三小姐在， 他一边说一边扭头回去，但哪里有什么冯三小姐，就连他自己手里拿的也不是什么人的胳膊，而是一块黑黝黝的石头。刚才不觉得，现在一看是石头，立马觉得沉手了。 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们刚刚追过来，找你找了半天。 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太累了，产生幻觉，又或者是催眠术还有影响。哎，你有没有闻见什么香味？ 没有。 林叔把石头丢开，用煤油灯照了照刚才的角落，不仅没有冯三小姐，也没有别的什么人，刚才一切真就是他的幻觉。可那些香气是如此的真实，直到他现在都能觉得鼻尖充盈萦绕不去的味道，令人垂涎三尺。 你们刚才去哪儿了？我怎么都等不到你们，这里有些古怪。 他回头对岳定堂道，表情却在这一刻突然凝固，因为林叔看见就在岳定堂身后，花白头发不知何时出现了，正举起手中的斧头朝岳定堂后脑勺无声劈下，对方的眼睛却是看着林叔的，那双眼睛流露出诡异邪恶的笑意，与嘴角弧度映衬成双。林叔倒抽一口凉气，想也不想就推开岳定堂。 小心！ 林叔几乎是毫不犹豫推开岳定堂之后，以身相挡，又极快扭身一脚踹了出去，毫厘之差错开锋利斧头，后发制人将花白头发踢了出去。对方一声痛呼，重重后跌，林叔自然不可能放过他，正带上去斩草除根，腰却被人一下抱住阻拦。 林叔住手！ 耳边是岳定堂的声音，但林叔扭头余光一瞥，却看见了花白头发。他心下一惊，下意识猛力挣扎，花白头发一时压制不住他，直接松了手。林叔待要还手，却见身后那人还是岳定堂，哪里有什么花白头发。他再猛地回身去看刚刚被自己踹倒的人，也不是花白头发，居然是杨春和。女孩子哪里经得起他这一脚，直接躺在地上捂着肚子痛苦呻吟。林叔定睛再看，还是岳定堂和杨春和，根本就没有花白头发。但他后退两步，这次却不敢再轻信了，抬眼是岳定堂急切的眼神，在煤油灯下若隐若现，语气毫不作为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